锵锵三人行，这个昨天咱们谈了舌尖上的中国，今天咱们谈谈中国厕所， 屁股下的中国。 人这一辈子就是两个口嘛，一个进口一个出口，对吧？当然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中国呀确实是一个就说是神奇的国土，会发生很，他们又来讲啊，你比如说有条件很多人都想移民外国哈，但移民外国是好啊，可是有一个问题，就容易闷。如果你的这个本性是好看热闹，那么你最好来到这个本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作为一个做媒体的，我认为真是幸何如之啊。 对，真的 每天能，你知道 是无穷的话题。 我跟你说，我跟你就说，中国不用什么编剧，文学家不必驰骋想象力，只需要了解现实。我那天看见一手机新闻，你就说这个是什么事儿啊，谁能马尔克斯你也写不出来。说有一个哥们儿是吧，他通过了省级公务员的考试，分数考得还很好，大喜过望，非常高兴，所以开车呢就狂开，狂开这个一踩油门呢撞在一棵树上，惊动了在树上睡觉的陈某，把陈某吓死。你说他这个里边涉及到好几个环节的问题，就首先这个陈某为什么睡在树上，就把然后他把树给撼动了，陈某在树上吓得好家伙心脏病发死了，这个最后好像是判刑了还是赔款了。你说就这种事儿， 没有这种事应该常有吧。我记得听一个朋友说过，他在深圳开车喝了酒，开车嘛，不小心也是把车撞上一个反正行人道上面，有些草地有些树哈，他说不撞不知道，一撞过去刹车，然后里面睡了一堆人，然后还挂了一堆衣服，有人死的衣服在那边晾衣服啊哈，然后下面一堆人在那边睡觉打牌，原来就把路边的那个草丛啊当做公园，你们当做家里哈。 不，这不奇怪，其实因为中国有2亿农民工大概， 对对对， 你考虑一下这些大城市他们住在哪里，比如说你会不会想这个，我常常想，比如说在北京看到人家盖楼盘什么，一些工人或者路边打扫或者做什么一些杂活的一些工人，那些人住的什么地方，睡什么地方。 你记得前几年那个新闻，所以我就说在中国就是叫黑色幽默，听起来你先笑，然后你又觉得真是太可悲了，就是什么呢，那帮民工在窝棚里看黄色录像嘛，然后警察去抓，首先你没什么权利，人家看点那个怎么了哈，但当然咱们扫黄了是抓，但是抓为什么可笑呢，警察一冲进去，这帮看黄色录像的民工就要逃跑，一下子把窝棚那个也翻倒了，然后这帮人没想到后面就是粪池，你就十几个民工哐叽掉粪池里去了，你看这是不是黑色幽默是吗。而且你看说到奇闻，我在咱们这个宋鑫还给我们找了这个一版，你看最近医疗也就你看深圳女子腹痛就医 B 超报告前列腺正常，海南男子赴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月经不调，66岁男子咳嗽去照心电图被诊出子宫肌瘤， 那还好没吃药，送进去才躺在那边，要割什么，割子宫啊，很像 对，对，但是这个是这咱说医疗医疗方面的事儿，不能光埋汰中国啊，这全世界都会有这种误诊的，什么医疗事故啊，有的时候就说是反正说医疗器械缺什么就往病人身体里边照。好， 你不是说讲屁股下的中国吗？ 刚才讲了医疗，咱们现在讲卫生。我们北京市啊是非常重视这个公共卫生的，以至于现在北京出台了公厕管理标准。你知道这个标准呢，我觉得真是说明了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认真吗，现在太认真了，就是公园超市里的公厕不能比这个场所关门还早，听明白了吗？ 我懂了， 就是不能 这是应该同步关的， 对对，不是就对啊，不能他关门，不能你先关门啊，对吧？ 对，因为还有人在那儿活动， 没错，就是电池堵塞12小时内要抢修完毕，啊，这我觉得都是善政啊，这都是 没错， 这都是善政啊，这些场所的这个公厕必须保证隔断板啊、镜子啊、水嘴啊、洗手池啊、挂衣钩啊、什么通风除臭各种设施都得完好啊，而且呢不要乱写乱画。这次说明白了啊，就是说公厕内的废弃物不得超过2个，公厕中的苍蝇不准超过2只，哎，这个 很牛吧？不准超过两斤。 这个规定是给昌云看的，说你没事只能进来俩。 不，有维护人员呢。你看，你管厕所的人，你的苍蝇不能超过两个。 就说比如说看到一堆苍蝇，他就赶。赶剩下两只呢还可以， 对，最多个 最多可以。 不是检查人员来的时候，而且现在的检查不光是数苍蝇的个数，而且有这个气味监测。哎，我们有希望看到那么一天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厕所呀，没有臭味了。这个东西它是至少力争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说要监测气味。过去咱们也知道大陆的这个厕所是吧？歌辉不是歌辉， 这怎么会讲歌辉？ 歌辉不是讲 什么意思？ 我想说家辉， 想到这就是讲歌辉， 他们 这这什么朋友？这是 一不留神把本能说出来。 对， 但是 我怎么了？ 歌辉和家辉去的厕所不是一个厕所，是吧？家辉就此写过专文了。 哦，对。对 他一说到厕所，他就中国的厕所，他写过。 我那个文章反应非常好，我那文章收在一个书里面嘛，阅读率跟回应率最高的。我就说几十年前去北京的厕所嘛，我在节目也谈过，这次进去把我吓一跳，我当时啊才十来岁还是处男哈，反应进去哈，一进去开门进去两条沟没有门，那我就要做一个决定了，考虑了半个钟头没办法做决定，第一次我不晓得应该往前蹲对着闻道给你看到我前面，还是背着你给你看到我屁股，我完全决定不了啊。你还记得我的答案吗？后来我的选择是，好吧，香港人嘛，时间效率很重要， 对， 我就选择往前蹲，还跟对面的人喊拳嘛，喊15、20还可以这样。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哈，那个可是后来一次一次去北京，那厕所卫生改善了太多了嘛。我在想重温旧梦，想找两条水沟跟人家喊一下拳，喊不到了， 个别地方还有，我可以 还有吗？ 有，有些地方有， 我可以领你去。 你要陪我喊。 上次我跟文道在吃这个烤鸭嘛，在一个巷子里，那种那可是 那些地方 原汁原味儿。 在北京市里面吗？ 有。 他一个吃烤鸭的一个地方啊，就现在还没拆剩，还拆剩下的胡同区啊，他真的是没厕所的，他那个小店，然后要转上胡同的那种公厕，那还你能够 就还是那种厕所 可以拆。 所有特别感情的，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工作，在一家餐厅里面当服务员嘛，服务生嘛，他得罪了那个老板，那个他不是老板了，他是我上司，他就欺负我，害我对洗厕所，其实那是基本工作，可是要轮流洗的，我们三个服务员轮流洗，不是，他说家辉今天你从早到晚我都要去洗。 你说是在香港 在香港，在铜锣湾，对， 你有过这个命运呢？ 对， 我以为是在美国 洗盘子。 其实在台湾念书也都会有吧，因为你是念大学，比如说我在台湾我念小学中学，我们那时候学校全台湾都是一样，起码我那个年代就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放学要留下来打扫，那打扫呢就分配工作，就分小组，我被分配过两年初中的时候就在负责扫厕所清理厕所，对，天天做，那乃至于后来我做的还相当的投入跟习惯。再后来呢，我学佛，我一个老师呢，他很特别，我这个老师呢去到哪里，他去公共厕所他都很长时间才出来，他干嘛呢？他去完之后他还帮人家到套处处弄得很干净，看到他有打扫的他要清扫干净，他跟我说这也是个修行，说第一你让自己就是习惯，就是说你平常比如厕所很脏很厌恶，你去面对它，第二就是他说这把他弄干净了，弄得不臭了，让别的人进来心生欢喜。 哦，那我童年的时候就修行了。 你童年也干这个？ 就 专在公厕。 我们那种厕所就是他说的那种厕所， 两条沟。 你知道小孩儿，你知道，哎，这真的是《金刚经》在讲的那种啊，这个小孩是不着相的，你知道吗？是没有这个概念和惯性的。 对， 你觉得会觉得什么厌恶，是你慢慢的养成的， 长大的事儿。 你说我小朋友的时候，我在那个我们那种厕所，就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我没有这个条件，我可以长时间的去观察这个区。你知道吗？那个白的 粪里面的 白的 苍蝇虫， 哎呦，那个多呀！好家伙，那个， 然后 那个， 哎，你就观察它， 我就观察，我就修行观。有时候我看一下午，哎呀，那个蛆 观的真好。 不是，我们出去就看蚂蚁，进厕所就看蛆，你知道吗？看的，所以我对蛆比对人熟。哎，你看最近的这个调查，香港的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还是高居第一啊，好像在华人地区还是怎么， 对 啊，华人地， 对， 香港第一，哪是第二啊， 台北好像， 台北第二，对，北京到排到上海前头了，我有点不太理解， 对， 就是说为什么还是第一，按说很多时候好像风头都不在你这儿，你知道我的感受很多就在细节，你比如说航空公司，咱们讲啊，这个飞机啊，你坐国内有的航空公司，你就会发现飞机是一样的波音747，对吧，但是呢它这个有些问题你就知道在香港和外国是不会不可能出现的，咱就说的为什么现在北京就讲电池堵塞了12小时之内甚至是更短的时间必须解决，我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啊，那个椅子经常就会发生你放不下去，或者升不上来，椅子坏了，那他就比如说我中国的航空公司可能就会容许好几天，甚至是一个月这个椅子就是坏的，或者说你那个电视对吧，看不了，按说不看也没什么，不妨碍你坐飞机，可是你知道这就是差别，为什么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说大陆的很多城市你比香港你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于讲上海看厕所，就是就像我们说看空调一样，你不要讲香港那个空调开的好像人们得穿羽绒服进去，它动感之都，它至少说明了这个一个高效社会的特征，我的所以过去你们老不理解，我说我喜欢香港是因为什么，所有的空调都是冷的，你明白吗？ 没有坏， 明白我的意思吗？所有的空调是冷气，它就在放冷气，而且那空调不会变成暖气，因为我在大陆，我时时感觉到怎么没有空调啊？你知道吗？它有空调或者它不开，咱省电节能是另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你比如说这个厕纸，你到大陆的厕所看，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经常就没有纸。公用电话亭。这电话给人拔了，给人拔了不奇怪，我相信香港也会有公共设施的损坏，但是它容许你损坏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马上就得修好，对吧， 这里面是有些恶性循环或者因果关系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城市它的厕所为什么常常没有了厕纸，很可能是给人带回家了， 对， 电话亭这个电话为什么老坏，是因为给人拔了线，那假如一个公司管理这些机构的公司他想做得非常好，那他就要花很多的钱，很多的人力成本， 看着 常常去替换，这么一搞下来，他经也就是说你在北京经营公共电话跟做厕所的这个成本说不定是跟香港差不多，哪怕香港人工很高，那就是说呢，你一个公司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管好，或者你愿意付出多大的成本，还跟你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相关。 我跟你说，我觉得咱们现在啊，还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在努力，就是多快好省，还是想的省啊，多呀，快呀，所以品质就不可能好啊，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记得上回这个徐静蕾来做节目，还说呢。说这个文道啊，原来对他不太了解，后来有一次看咱们节目，就是文道谈到，就说现在的这个厕所呀，应该给这个女厕所增加更多的这个坑位啊，因为呢女士上厕所的时间比男士更长，当时徐静蕾说看了之后对文道油然起敬， 这它是有国际标准， 对，现在有标准了， 没有，其实假如按照法规来说，内地比香港进步，前一阵子香港有女性 团体 去争取，他列出很多统计哈，按照有没有执行是另一回事哈，在北京上海那个比例哈，女厕跟男厕的比例我忘记那具体数字哈，然后是比香港高的，假如内地落实的话，女性的福利是被保障的比较好的哈，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同情的是什么人呢、就我常常觉得一个地方厕所干不干净，说北京厕所干不干净，你固然牵涉到你刚才讲的管理水平或者城市管理水平，但我觉得这个管理这个东西啊，过去我们常常太单面的去想象，觉得管理一个城市的管理的好不好就是管理者的责任，结果我们忽略了管理，当然有管理的人跟被管理的人，但我更把它倾向认为不是有被管理的人，而是这个管理者的伙伴，这些伙伴本身有什么样的准备跟态度很重要。 什么意思？叫管理者的伙 伴，就是用厕所的人，用厕所来讲的话，就你厕所，我保证了我的清洁人员进去看到苍蝇有3只，我把多一只赶跑，让它剩2只。你保证这么做到，那当然很好。但更重要的就是人家配不配合你嘛？ 比如说苍蝇不听话，它飞来一来老来搞你，二十四小时都保持三只的数量，结果你被炒，你也很无奈。我想讲就是用厕所的人，你怎么在用这个厕所吗？我常常注意到，就是有时候大家用厕所的态度跟方法非常不好。比如说我们说了那么多年，你男人上厕所小便的时候，你能不能凑得近一点？我真的见过像演杂技的啊， 对， 他能够隔四五个人的深的距离啊，也遥远的对着那个尿都那么喷射过去， 测试。 那你对，那你到了最后当然是撒的一地都是嘛，是不是？ 他是高估了自己的强度啊， 他高估， 他以为跟放进去刚 不，他高估了他最后那一柱的那个神奇的力量，他以为最后那一柱会完整的从里面出来，哟，还真的这么一个弧线掉进去。所以我想，你大伙怎么用厕所？我常常看到那些厕所的清洁工。我都会觉得他们，我很替他们难过，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大陆，其实现在有时候常常看到清洁工其实很努力的，坦白讲，真的你是看到他拼命打扫，他一边在那扫，一边在那边抹，有时候是面无表情，他旁边的人就往地上吐痰， 对， 就乱扔东西，你那个负责清洁的人就在你旁边清洁，你在他旁边乱扔东西，你对他起码有一点点尊重好不好？你何必增加他的负担，你何必让他那么辛苦，你何必让他难过，他是打份工，但我们不必要让他这份工变得更难做。 可是你不撂在地上，他就不需要他来擦，但逻辑他就连工作都没有，那当然是开玩笑。可是文道刚讲到尿尿的距离啊，所以令我想到前几年啊，好像全世界举行评审比赛嘛，其中一个啊，有一个获奖的发明，就是厕所男厕所尿兜里面，有人在发明在尿兜里面画一只苍蝇啊！ 哦，对，是我亲眼见过这个。 对啊，我觉得蛮有效的。 我 后来看到我用过，还使用过。你进去碰到尿兜，没有？中国也有。我第一次啊，香港也有，半岛酒店什么都有哈。你看到尿兜里面有一只苍蝇是假的，画在那边， 你就很想把它浇死，是吧？ 对，你就瞄准它，你就 对准它， 瞄准它，它引导啊、引导你去如何比较干净卫生的使用那个厕所，的确是很多我不太解的问题。我刚不是说我几十年前当过洗厕所的人吗？哈，看过很多很奇怪的现象，其中有一个问号到今天还不懂的。我记得有一次，反正都是男生来嘛，使用完之后，我进去清洁里面，发现厕所旁边的垃圾桶里面有一块女用的卫生棉、卫生巾啊，卫生棉。 有的男的用。 是吗？ 有的男的， 我觉得莫名其妙，刚出去的明明是男人，几个男人哈，不是一起进去了，轮流进去，反正没有，我站在那边好久， 他可能是当尿布用， 没有女生进来过，那怎么会有一个女生的卫生棉呢？ 那说不定是成，有时候是成人纸尿布， 对， 你误会了是卫生棉， 不会，我仔细检查 过，对卫生棉很有研究，OK， 那就很可能他没有用成人尿布，但是用了卫生棉代替，是的确是有的。 啊，那解 开， 可是我觉得，我记得当时看还蛮干净的，我还真的拿起来看过， 当然再老一点就 当然不排除确实是进错厕所 是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啊，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不爱干净？以此闻名世界呢？ 历史上是这样。就历史上，比如说我好像以前也谈过，就说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外国人最早到东方来，比如说满清末年的时候，他们去了日本，去了中国，就常做这个比较，就是日本很干净， 对， 而中国呢是以肮脏著称，从北京到广州呢这几个大城市都在外国传教士的笔下被形容为粪都，就是满街的粪便，那么满街的臭气，然后所有人穿的那个长袍身上都是满身 油麻花， 对，油脂麻花。那可是呢，我觉得这很难讲。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公共卫生的观念，会有一定的客观要求，但是你说什么叫干净不干净，我真觉得它是有文化相对的，它真的是会不同的文化里面，你说肮脏感，因为你要觉得脏啊，人的本能的反应是觉得恶心，觉得难受，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难受跟恶心，这个东西真的是文化差异。 所以有人觉得地沟油好吃嘛。我刚去了四川，刚去了成都、重庆， 他可能真的觉得比较香。 那些朋友都说你们神经病，我们不用地沟油不会好吃的。对，那我的身体反应就不一样。我刚去了四川哈，三天吃了六次的火锅，拉了八次，拉到回到酒店，一吃完就回酒店拉， 所以他瘦 了，拉到整个厕所都是火锅味 了，会泄的。辣的东西是会泄的， 没有，我一直都能吃辣的。 而且且不说，就说地沟油的问题啊，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是用的地沟油，但是他用的是上一桌客人的这个 剩下的 这个油再烧 再弄， 不这样甚至不好吃，甚至还有的地方煮着叫百年老汤， 对， 一直煮着，多少人的唾沫在里边， 对， 但是不这样不好吃呢， 对， 怎么说呢？ 你还能在那时候重庆，你还能吃到，说不定当年蒋介石逃到重庆的时候的那个唾沫星子，对吧？ 宋美龄的口水， 宋美龄的口水都差不多。 所以你说中国人这是爱干净还是不爱？ 可是问题是这个所谓的不爱干净，我就讲嘛，我们今天要求应该有公共卫生标准，比如说地沟油对人体有害，那当然不行。但是我真的觉得干净或脏，我们要有一定的。是要宽容跟等待，也许我们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就看到他的公共厕所是露天在。